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09集。动，今天咱们特别点，写错几道题就亲几下嘴，行不？ 你确定？ 不等沈西回答什么，夏九家拿出笔写题，一个小时以后做完两套甩给沈西。沈西哗啦翻到答案，急急忙忙开始对题，心里猜测能亲几口，最后发现全部正确。好吧， 你要真想这么玩，一个月也亲不了两口。 失算，我都是 solo 出道的学神呢、啊。 行了，还有什么活动？ 沈西送给夏九家一个小的锁骨链，又呼的一下抖出一张非常厚的水粉用纸。段，这是在一起以后的第一个生日，我想稍微留点痕迹，以后每个生日都是，攒在一起。 什么意思啊？ 夏九家见那张纸上有一棵树，应该就是沈西刚用水粉画的。树干粗壮，左右各有五根树枝生长，不过最下面那根十分的短小，没有任何树叶垂落，很有美感。沈西拿出一个草绿色印台，指纹画，每年生日咱们都在某根树枝的两边印上各自的指纹，当作树叶。你1月16，我10月10，最下面那根给十几岁，往上那根给20到29岁，再往上那根给30到39岁，然后是40几岁、50几岁、60几岁，一直到100岁。这棵树呢就叫 Love Tree， 爱情树。随着时间过去呢，越来越枝繁叶茂，多有趣啊。人的指纹不会变化，以后大家一看就知道，哇塞，这些指纹树叶跨越80-90年，从10几岁就开始，到100多才结束，来自相同的两个人从没有变过。而且人眼都能发现下面那些指纹树叶已经年代久远，越往上越新鲜。而如果用科技手段还能精确到具体形成年月，就知道最下面的真是2020年留的，接着是2021年、2022年，一年不漏。他们俩一直一直都在一起。 你怎么这么多鬼主意啊？ 不过虽然吐槽，心头还是荡漾暖流。他伸出食指，在那绿色印台上面使劲按了按，小心翼翼地移到 Love Tree。在最下面那根代表10几岁的短小树枝上方，有点郑重地印下第一枚指纹。这个椭圆形状还有里面的纹络，果然像枚树叶。 我也来，去年10月没弄这个。 说着，在夏九家那枚指纹正对着的枝条下方也印了一个指纹，末了在下面写道 2020。这棵树结出第一对充满生机的嫩绿树叶，以后每根树枝上面都会生出10对树叶，代表他们共同度过的10年。沈西为他盖上一个塑料薄膜，放进文件夹，伸手搂住夏九家的腰，又把人拽到身前，一张口便用牙齿咬住夏九家校服衬衣小腹处的扣子，轻轻地拉拽。 我带了睡衣，我先去洗澡啊。 两人依次进入浴室，等夏九家出来时，发现卧室漆黑一片，有点惊讶，再绕过去，看见满是星光璀璨，不禁一呆，脚步放缓。沈西搞了一个漂亮的星空灯，就在刚才放蛋糕的茶几上面，没有具体星星的形状，而是完美模拟现实中的夜空，细碎的银白色和淡黄色光点洒在天花板上，最密的部分代表银河，它能依稀得出几个主要星座。一侧床头柜上还有个月光灯，很大很圆，是昏黄色，上面遍布月球表面上的明暗，非常精致，也很漂亮。 花样真多。 其实一般，咱 CC 的香格里拉是我住过最破烂的香格里拉了。 夏九家知道沈西一向喜欢装逼，偶像包袱有一吨重，但这句话即使在沈西的装逼语录里面也能排进前十，当然他是信的。沈西爸爸是计算机领军人物，妈妈是老国企的总经理，肯定不会差钱，只是也算不上什么大的富豪。大的富豪应该是像阳光管家的投资人清晨集团的老板那样。还没被雷完呢，沈西又开口问， 好看吗？ 嗯，星空永远是最好看的。 懂。十年以后，二十年内，我给你看真的星空。 那我等着，我的航空航天专家先生。 两人说着话，夏九家忽然感觉身子一轻，原来已被沈西拦腰抱起，没过两秒，眼前一花，脑袋一晕，哐的一下，被摔进那张 king size 的大床。他刚一挣，沈西就压了上去，捧着夏九家的下颌，伸出舌头亲吻。夏九家扭扭，最后也揽住沈西的肩膀。他们几乎每回深吻都会失控，没过几分钟，晕晕乎乎、迷迷瞪瞪、不大清醒时，夏九家无意识地被沈西抬起双腿。沈西手大，紧紧钳着夏九家的两个膝弯，压在夏九家的身体两侧，隔着两条睡裤，用自己某个地方一下一下有节奏的、很用力的按压摩擦对方相同的部位，同时更深的吻不肯放开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两个人的睡裤都脏了。夏九家从刺激当中反应过来，推开沈西，胸膛剧烈起伏，耳朵可以听见自己发出来的沉重呼吸声。 懂，你是成年动了。 夏九家比同班同学要小半到一岁，不过刚刚也成年了。 马上高考，先就这样，等到了高考完再动你。 夏九家刚满足过，全是厌足感，懒懒的不想说话，但恍然间还是觉得不对。 为什么是你动我，不是我动你吗？ R中高三春节一共放假七天，二月一号返校上课。黑板旁边倒计时上触目惊心地写着红字，距离高考还有127天。杨树果叫上官凌霄鼓励全班努力学习。上官凌霄走上讲台，没有准备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半晌之后，伸手一指倒计时牌，语气万分沉痛。 同学们，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 同学们无语，喂，我们还都好好的活着呢。杨树果也十分无语呀，站在桌前，还是一贯老太太的声音。 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啊，大家坚持坚持，只有127天了，咬牙挺住。等到高考结束，随便你们玩，爱怎么玩就怎么玩。这四个月辛苦，是为将来几十年轻松。 如果这四个月轻松，将来几十年都辛苦。 不信，大家以后都会在与自己水平相当的圈子里。你牛，你周围人也牛，还是需要承受压力。一旦轻松，立马会被淘汰出局。 夏九家斜眼看了一眼沈西，觉得对方真的要比别人成熟。 唉，咱们以后谁都不会轻松，努力学习也并不是说是为了轻松。现在热门工作有哪个不辛苦啊？努力学习可能是为了让人生有更多选择吧，对一辈子有更多掌控。 沈西看着手中的笔，现在窥视遥远未来。那边班主任杨树果看看手中的小本，宣布重磅消息。 今年咱们三省四市联合模考扩容，不止东北三省参加，还有另外几省要来，他们也考全国二卷，而且这些省的主要城市全部参与，据说覆盖到的重点学校有上百所。另外今年加了一次联合模考，时间已经定了，3月2号、3月3号、4月初2模、5月初3模，大家用点心争取全部吃透，里面说不定有高考出题老师出的卷子。另外4月5月咱们自己也会进行2次摸底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